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其实又到了一个开学的季节啊，大中小学陆陆续续开学了，那凡是有住宿问题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也难免会在比如接触新人的时候啊，搬了新宿舍的时候啊，有和室友相处的问题。那当然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真的这样一个刚刚和室友相处的问题，而是他已经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分享在我们的树洞里边。这是一个之前给我们写过小纸条的朋友，大家应该在不久之前听到过他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他这一张小纸条呢，专门分享了和室友之间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在8月31号的时候，他写信来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今天发生了一点小的失控的事情，但是我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件事情，是独立的小小的失控事件。然后就事论事，思绪自然而然就没有被这件事困扰。”他说：“谢谢你们，我也会在后面继续好好练习的。和我不太来电的室友，今天一直说好烦，好烦，好烦，好烦。”他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和我讲话，而且我一听他讲话就总是要炸毛。我忍住了，然后尽量保持不生气的状态，说：“你别说话了，你说的我也好烦呐。”然后迅速收拾书包，远离战场。到自习室的时候，我想了一下，今天是8月31号，我们从6月15号开始实习。我已经和这个室友一起实习2个月零15天了，我真是太厉害了。我其实无数次想对他说，你可不可以尽量不要和我说话，或者你可不可以每天挑战只和我讲5句话，但我都忍住了，因为我一讲出来他一定知道我不想和他讲话。虽然我确实也不想和他讲话，但是说出来就更难相处了吧。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说出来之后引发的后果。其实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们只是三观不合。我记得汪冰哥说过，成熟是不仅要和自己三观相似的人好好相处，也能够和三观不同的人和平相处。我以后也会尽量避免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如果实在避免不了，我就当做对我的小小考验吧。其实之前我曾很多次尝试和他做朋友，像朋友一样好好相处，但是他总能轻而易举踩到我的某个小雷区。我知道他只是代表和我不同的性格而已，我也知道他也是个善良的姑娘，但是我就是会炸毛。哎，但是放心吧，思佳姐、汪冰哥，我对未来9个多月的实习生活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可以和他和平相处，我也一定会慢慢锻炼得更强大一些。而且现在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每次他讲话的时候，我尽量盯着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如果是问题，他一定会再问我一遍的。如果是他的吐槽，我就嗯啊嗯啊就过去了。平心静气，平心静气，没问题。哎，他说好神奇呀，是挺神奇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方法居然可以转移注意力嘛，就是说说明他和这个室友两个人三观不合，气场相冲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就他的整个系统时时都处在报警的边缘。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再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否则我有点担心他未来的这个9个月是不是能像他说的一样坚持。而且我觉得如果一旦人要以一种我一定要咬牙坚持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可能未来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嗯，哎，其实说到了与人相处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事情。也有人说过，其实人绝大部分烦恼都是来自于关系，也就是来自于他人。确实啊，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人打交道，但是又不能保证别人的三观和我们是一致的。 我也经常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想到说，哎呀，如果有机会能不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最好了，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我在想，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有一个天然的预设，就是我认为我的三观是更正确的，而别人的三观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和我不一样。每当我有这样的警觉和惊醒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凭什么认为我坚持的才是唯一正确的呢？我代表的才是所谓好的或者善的呢？那可不一定。其实这可能会让我们真正能够学会和平，和平的基础就是能够求同存异，对不对？当我们越来越认为这个人代表了我们不喜欢的一切，他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越难去容忍和宽容这个人。我特别同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他就是个坏人的时候，我们能忍他一时，我们能忍他几个月吗？可能真的很难。但是当我们有机会换位思考的时候，发现我们不喜欢的人，他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当他用这种方式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在别人的内心会激起怎样的涟漪和反馈，所以从某个角度他们也是可怜之人。而且我在想，你的这位室友他长期得不到反馈还要跟你说话，他是多么绝望啊，是吧？他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地照顾好他自己，以至于他要不停地从他人身上寻求关注。 但是这位舍友可能并不是我们的听友啊，也没有写信向我们来求助。写信来的我们的听友呢，这位朋友每天走在这个炸毛的边缘啊，当他的舍友跟他说话的时候，但是他已经下了决心要继续好好的和他相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不妨也再提供给你一个选项，一个方法。实际上不是教你怎么去和他好好相处，而是让你如何更好的照顾自己。当你自己有更好的心态的时候，大概你就能够更多的容忍或者是忽视掉舍友的这些所作所为。那我们继续这本书，给你自己一分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段内容，包括年轻人去向叔叔求教啊，如何才能像他那样不光获得外在成功，还能体会到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叔叔呢，除了给他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之外，还在字条上写下了一句话：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包括照顾好我们的自我。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故事是怎样发展的。现在暂时把工作放在一边，叔叔提议说，我们等会儿再讨论它，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上。我的自我就是我之为我的东西，你的自我也一样。每个人的自我都不同，就像指纹一样，我们要照顾的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自我。年轻人问，为什么自我这么重要呢？因为当自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时，我们就会更健康更快乐，也就可以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帮助别人。叔叔继续说，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工作狂的时候，我看到了与快乐完全相反的一面，开始对快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问你，那些特别不快乐甚至有严重抑郁倾向的人是怎么看待他人和自己的？年轻人回答，他们对一切都不关心，既不关心自己也不关心别人，对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无动于衷。一点不错，叔叔说，他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么他们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呢？年轻人笑了笑说，压抑啊。叔叔也哈哈大笑起来，所以说那些不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也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好的感觉，要是他们能把自己照顾得好一点，对其他人不是也大有好处吗？没等年轻人回过神来，叔叔又问，一个抑郁症患者怎样才算是康复了？年轻人答道，当他们开始关心自己，比如说给自己梳头。叔叔点了点头说，对呀，健康的人总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病人却不行。说到这儿，你认为我当时做了哪些改变呢？没等年轻人开口，叔叔自己便做了回答，我试着把自己当成一个园丁，你也可以试试。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园丁，照看着一座豪华庄园里的美丽花园，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儿，赞美你和你的杰作。好好想象一下，就像站在你精心打理的美丽花园里一样，想象那飘荡着的芳香。叔叔顿了顿，好让这些感觉沉淀，然后说，当一个这样的园丁，你觉得怎么样？年轻人心想，好极了，我感觉好极了。叔叔说，我觉得很平静。我的花园里还有三个小花园，它们分别是我、你和我们。看着它们，我就感到宁静和谐。年轻人问，您是说自己像园丁一样在照顾你、我和我们？对呀，我就是我的自我，你就是你的自我。你和我有相同的需要，我想到你的时候，会看看你的自我都需要些什么。叔叔拍了拍书房角落里的地球仪，继续说，我们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这个你可能是我的家人，可能是我的工作伙伴，也可能是世界另一端的陌生人。叔叔说话时神情平和，又散发着活力。年轻人还想了解更多，那您能详细说说您人生哲学的第一部分吗？我到底应该怎样照顾自己？这样吧，我们到花园里去，我们可以在那儿舒舒服服的边晒太阳边聊。年轻人来到叔叔的花园，四下观望，他听到静静的流水声，看到美丽的花朵，顿时感到平和安宁，开始明白为什么做园丁可以修身养性了。叔叔说，看看这里现在的样子，真难想象我当初失忆时的情形。当时出了什么事儿？哈，我没有照顾好自己。成功的事业、家人和朋友都不能让我感到快乐。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后来我仔细想过才明白，当时我对事业的关注多过对家庭的关注，对家庭的关注又多过对自己的，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平衡。那您是怎么调整的呢？很简单啊，我试着每天停下来几次，每次给自己一分钟时间。一分钟并没有多长啊，年轻人不解地说，但是足够让你变得愉快。叔叔说，我们做个小实验，看看你的表，记好时间，然后安静地坐着，直到你觉得差不多够一分钟了，再看表。年轻人胸有成竹地做这个小实验时，叔叔一直安静地等在一旁。年轻人觉得到一分钟了，看了看表，却一脸惊讶，居然才过了38秒，看来一分钟比我想象的长多了。叔叔笑了，每次实验结果都是这样。是的，只要能静下来，一分钟一点儿也不短。那又为什么一定是一分钟呢？年轻人又问。叔叔解释，让自己安静地度过这一分钟，足够我们想清楚正在做的事，并选一个积极的角度去面对。我这样照顾自己，还这样照顾你和我们。我为自己和对方留出短短一分钟，情况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不过是停下手里的事情，静静地问自己，现在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照顾自己？虽然听上去有些离谱，但这么做确实有效。每当我花一分钟安静地审视自己，就能找到更好的方法照顾自己，然后立刻去做。 那您又怎么用一分钟的时间照顾你呢？年轻人更好奇了。我会鼓励你把自己看作和我一样的人，你也需要照顾好你自己，所以我也会请你时不时停下一分钟，轻轻地问你自己，现在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照顾自己呀？答案就在你心里，你值得被更好的照顾。哦，年轻人继续问，那你又是如何照顾我们的呢？我鼓励每个人都停下来，花一点时间静静地问自己，我有没有向对方或彼此的关系提出过分的要求，比如让他们好好照顾我？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并更好地相处呢？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法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呢？在短时间内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可以引导我们倾听自身内在的智慧，这个力量很强大。每天停下来几次，花一分钟审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就好像开车时看到停车标志要停车一样，停车标志可以让我们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听到这里，年轻人终于明白了，也就是说，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就不会撞到其他东西，也可以保护自己。对极了，叔叔说，停下来观察四周，做一个选择，继续向前还是另辟蹊径，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而且这样做不会跟其他过路口的人发生冲突，伤到他们，这样就实现了同时照顾好自己和别人了。给我自己一分钟，这么做总让我受益匪浅。反思的时候，我总发现其实自己心中早已有答案，只要花足够长的时间去思考，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样做。年轻人觉得叔叔讲得非常有道理，应该记下来，于是拿出纸笔，我可以把您的话记下来吗？得到叔叔的点头许可，他把要点全都写了下来。我们先念到这里吧，给你自己一分钟，还真的是一分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他可能很愿意去做这样的实验，看看自己平常认为的一分钟和实际由钟表计时的一分钟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你每天会不会停下来几次，每次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去厘清自己的头绪，想一想下一步的行动呢？那又怎么去给对方一分钟呢？ 我想对我们的题主来讲，对方说话十秒钟可能对他来讲就已经是一分钟了，因为对方的表达方式包括说话的内容是他并不喜欢的，所以时间经常是失真的，或者说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它取决于我们的情绪状态。就像刚才书里所提示的，我们大部分人能和自己安静相处的时间能有一分钟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好这一分钟，也许你会发现充电效率会非常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题主，如果这种人际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一个耗电的过程，那你就需要给自己足够的充电的过程，否则的话就很容易透支，透支的时候再去进入这样的情境，那和平相处可能也变得非常不可能了。 所以其实现在题主的方法呢是转移注意力，但是实际上呢，你不妨就给自己一个时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耐烦的话，那么就简单的应答一下，然后呢走到一个能够让你身心平和的地方。在我们的这本书里写到的是叔叔的花园，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想象着自己是置身于花园。对我来说，其实虽然我没看过这本书在之前啊，但是我也有每天给自己几次停下来的时间的这种方法。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为自己手冲一杯咖啡，或者是磨豆咖啡，全看当时的心情啊。可能如果时间比较紧迫的话，就直接用咖啡机做一杯，如果时间比较悠长的话，那就为自己手冲一杯咖啡，或者呢当晚上不出去开车的时候可以小酌一杯。无论如何，请自己喝一杯，这个办法都是可以停下来安心的去体会一下自己和生活这一天的存在 啊，到底是如何影响了你的心情，以及在稍微平静的状态下去想一想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这也算是每天给自己一分钟的方法吧。问问汪冰老师。 嗯，而且这个每天给自己一分钟呢，我想它更是一种提醒，这个提醒是说你解决万事的起始是起始于你自己，当你把自己的内心让它变得更加的平静或者是快乐的时候，你应对外在的每一件事情的状态都会不同。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不光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售货员，如果他今天家里有好事，情绪状态不一样，我们每一个顾客都会因为他的快乐而感受到那种被传染的快乐的情绪。对我们的题主也是，如果应对你的室友成为你生命的主轴的话呢，那可能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累，而且他就是那个毁了你人生、毁了你幸福、毁了你所有的人。但如果我们能够给自己一分钟，也就是说找回生活的主控权，让你的生活的内容远远大于你的寝室，让你的生活内容当中有更多属于你的快乐的时候，那生活中也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那些快乐不仅是对不快乐的缓冲，更重要的是让你知道快乐或者说你自己看重的部分才是生活中更大比例的部分。这样的话呢，其他一些不如意你也就更容易容忍了。那最可怕的就是慢慢在应对问题的过程当中把问题当做了生命的主要部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不仅问题会压垮你，而且你也不觉得去应对问题还有什么意义。 我刚刚还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游戏，在听汪冰老师说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位题主来说，如果每次啊你的这位室友发出更多的牢骚或让你感觉更不愉快的时候，你就当做给自己的一个奖励的按钮。好吧，我听了这些，那我待会儿你要想一想，我待会儿要给自己哪一种方式的奖励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这样有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接收一些负能量，而是老天在以另一种方式向你发糖呢，是不是？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巨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三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 儿。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每天14:30、19:30，话说天下。 好嘞。 在翱翔，白云

刚才呢，我们和题主分享了《给你一分钟》这本书当中所说的每天如何要照顾好自己啊，同时呢也照顾好你和我们啊，就是他人以及我们和他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是第一步照顾好自己，这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的一个金科玉律吧。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啊，照顾好自己其实是让一切变得愉快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嗯，虽然我们经常听到老话说人没了什么都没了，但是即便我们经常被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事情，很少在生活当中我们真正能够每天给自己一分钟。可能每天确实给自己一些时间，但可能我们会刷手机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消耗掉。但是真正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情，当刷手机对有些朋友是开心快乐的，但是往往刷完了以后你并不觉得自己有充电的感觉，只是觉得刚才的时间被打发掉了。打发时间和享受时间，我想可能还是不一样的。享受时间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当你度过了这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内心是充实的，你的精力也可以得到了恢复，或者你的情绪得到了恢复或者是安抚。那能不能找一些事情来填补我们碎片化的时间呢？当然有人可能选择了学习背单词等等等等，我倒觉得有必要真正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身心本身。很多朋友都在生活当中去追求更多的成功和成就，但在我们读的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是内在的成就。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一定都会被翻译成你内在的感受和感觉。如果你在给自己的一分钟的时间内都体会不到和自己相处的愉悦，那我想当你拥有再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体会到那一份满足呢？ 所以呢，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啊，所有可能在生活当中感到沮丧不快乐，或者是为什么事事不能尽如人意啊，生活不按照我计划的那样去开展的朋友，你试着每天给自己一些时间来照顾自己。怎么做是次要的，但是首先要有这个承诺，每天做一些事情来照顾自己，可能你马上就会发现不同的事情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在发生，也许你对生命的体验由此就焕然一新了。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还是来自美国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写的《巴别塔之犬》。我们今天翻开这本书的第12章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篇章。第一次向露西求婚，她的回答竟然是不。那个时候是12月初，我们相识已有9个月，两人约好一起共度周末。那天刮着风，下着雨，我们待在海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壁炉前玩棋盘游戏，喝红酒。当我们躺上床后，露西从床边的桌上拿起一支签字笔，握住我的双手。这些都是你给我的，她说，接着开始在我手上写字。他先从我手背开始，然后转过来写在掌心，密密麻麻地在我双手上写满了字，方形的。他先写下这个词，接下来还有冬天的海滩，亲吻我脖子的唇，连续一星期的开胃菜，糟透了的音乐。他还写下咖啡、牛奶、牌子游戏，看起来很邪恶的花朵。当他写完时，我的双手已经没有空间可再写下任何东西了。好了，现在换你写了，他说，把笔交给我，同时送上自己的双手。我不知道该写什么，饥饿，我想，当然还有充实，一种心中生了翅膀的感觉。这些日子和季节，以及一只毛发像倒竖天鹅绒的狗，但我没这么写，只是把他的手拉过来，以颠倒的字迹写下他可以轻易读出的字。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慢慢地写，整个世界。这绝对是事实，也是我所用过的最浪漫的话语，而我竟然没有大声说出来。这个时候，我突然陷入一股澎湃的情绪中，便把他的手翻过来，连想都没想，便在他掌心上写下：你愿意嫁给我吗？他颤了一下，把手抽回去。你是认真的吗？他说着，脸上并没有笑容。当然是认真的，我说，同时惊讶地发现我真的是这么想。你刚才要我嫁给你？对，刚才我是要你嫁给我。他看着我的脸，这不行。他说着，把目光别向他处。我必须说不，目前我们对彼此的认识还不够深。我保持冷静，准备给他一点时间适应这个想法。关于我的一切你都已经知道了，我说，而我对你的认识也已足够，够让我确定我是爱你的。他突然把脸转过来。怎么了？我问道。他一时没有回答，整个人看起来有点紧绷僵硬。当我伸手去触摸他时，他却立刻扭捏地躲开。我知道你爱我。他终于说，声音显得有点刺耳。但你怎么知道你是爱我的呢？我知道，因为我想用所有的时间跟你在一起。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爱我的？ 随时，我一直都知道。 是的，你一直都知道，但它是藏在思绪深处的，没错吧？就像你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死亡一样。 我伸手搭向他的肩膀，把他绑过来，让他再度面对我。 露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我是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亡，对吧？但大部分的人只让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是说这个事实一直都存在于你的脑海中。如果有人问起，你当然很清楚答案，但有些时候你会突然深刻地体认到这件事。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这个想法会突然跑出来，对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死，而你会说，天哪，这是生命中最严重的事实，竟然差点忘掉了。 那是这样，但又如何呢？我说道，这件事和别的事有什么关系吗？没错，我不是无时无刻在想我有一天会死，但这是因为我希望忘掉它。如果不试着遗忘，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感觉却不是这样。 一样的，这就是你感知的方式，是吧？这种感觉是间歇性的。 他再度把脸转过去，我举起双手盖在脸上，用力揉搓了几下，努力整理混乱的思绪。过去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争辩过，此刻的感觉很像囚在一池又稠又黏的糖浆里。哦，够了，露西，你何必这样呢？我对你的爱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两个会永远在一起。可是你到底想要我怎么说呢？就算爱情再浓烈，你也不可能在这一生中分分秒秒都维持这种强度吧。他突然平静下来。 我能，我可以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爱着的你，我便无法呼吸，一口气都不能。 我没再答话，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看着他背部的线条。 你这些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我问道。 他没有马上回答，隔了一下才转过来看着我。 不知道，他说，对不起，大概是你让我有点反常了吧，突然提出结婚这种事儿。 要我收回吗？他把手举起来移到面前，看着我先前写的那几个字。 不要， 他说，我不要你收回。他叹了口气，只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我认为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万一你以后了解了更多改变主意了怎么办？ 这个嘛，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不过那好，你快说，你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可以，他说，声音相当平静，几乎没有半点起伏。 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嫁给你。我身上有刺青吗？ 我凝视着他，他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我都熟悉极了，难道他以为我会错过哪个部分吗？ 没有，我说，你身上没有刺青。 他立刻低下头把头发拨开，我看见他的头皮上有一块黑色的墨痕。 猜错了， 他说。我俯身凑过去仔细查看，却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图案。 这是什么？我问道。 是蛇发妖女，他说，像美杜莎之类的。 哇， 我说，我试着从她的发根之间辨识哪里是女妖身上的鳞片或狰狞的蛇脸，但她的头发实在太密了。 你什么时候刺的？ 17岁。他把我放在他头发上的手移开，抬头看着我。以前我有拔头发的习惯，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点点头，我听说过。我说，让我想一下，这个叫……我苦苦思索几个可能的拉丁或希腊字根。拔毛症。露西看着我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事你居然也知道？ 他说，总之我爸妈带我找了好几个医生，他们都要我接受治疗，却没有半点效果，所以有一天我决定把头发剃光，然后刺上这个图案。我想象我的露西在少女时代的样子，想象她光着头万分尴尬地面对这个世界，这突然让我有点难过。这样做有效吗？我问。 有，因为剃头发就没有头发可拔了。 哦，的确，我留了一年多光头，直到觉得生命中的一些事好转了，才让头发安安全全地长出来。我把这个刺青当作护身符，是我力量的神秘来源，我相信它会保护我，不让我落回原来的处境。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